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all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take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北京时间呢16:02，现在正在直播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哈，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这个节目还是会就着一些热门的电视剧哈，聊一聊一些情感的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当然，我们的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哈。大家可以找到一直播，然后呢，这个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的直播情况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了。好了，那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我们来关注几个资讯哈。今天关注的第一个资讯呢，就是一个即将上映的电视剧，可能很多朋友呢都等了不少的时间了，叫做浪花一朵朵。这个呢是由九小七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熊梓淇、谭松韵等等联袂主演。那在热播的这个电视剧哈双世宠妃当中呢，也有精彩表演的辛瑞琪，这次在浪花一朵朵当中呢演的是清纯可爱的林桑。那林桑呢是林子的妹妹，也是唐一白和欧阳恒高中时候的游泳队的队医。那在戏中呢，这几位主角之间哈、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一系列的故事，到底这故事是什么呢？我觉得只有大家伙看了之后才知道哈。咱们先来看一看这样的一部影片。 群空网实习记者云朵， 这可是你人生中第一次采访。 就是那个你说采访踩到水里的记者， 那个二百了。 我想成为这个世界上游得最快的男人。 人家云 样啊？ 为了你才逃一百。 你是想造反吗？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放手啊，疼啊！ 想让我放手，你先告诉我你冷静了没有？ 趁热点，千万不要插播广告。 我们也看到呢，这是一个青春气息非常浓郁的一个电视剧哈。到底这个上映之后大家的评价如何呢？我们也可以等待一下。那么在近几天呢，可能大家这讨论最多的一部电影呢，就是《建军大业》了。应该是今天上映哈，由刘伟强执导，刘烨、朱亚文等等等等吧，108位明星出演的《建军大业》，登陆院线了。那作为建国三部曲系列的收官之作，那这部影片呢，从开拍之初就已经开始备受关注了，再现了192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之初的峥嵘岁月。在遭遇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教训，决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队伍的故事哈。相信这一定是一部让我们非常热血澎湃的影片。我觉得这是一个光看预告就会让人觉得热血澎湃的一部影片哈。当然这个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部几乎是在同时期上映的电影，就是电影《战狼2》了。我觉得同样也是一个让别人这个看了之后会热血沸腾的影片哈。有人说它是中国版的007，比这个《战狼1》还好看哈，因为《战狼1》的评价呢还是不错的。那影片当中冷锋举国旗安全通过交战区，还有这舰队发射导弹拯救华侨还有难民，这些场面都强烈的激起了观影的朋友的爱国热情哈。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为祖国的强大而骄傲，我们为他而自豪哈。我觉得这样的一部影片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在今天呢，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下这部影片的预告。 被告人冷锋反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之规定，给予战狼中队冷锋处遇，并永久开除军籍处分。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这种女人就缺我这样的男人生。 Welcome to Africa, son. 好了，看了这样的一部热血澎湃的这个电影预告之后呢，相信这部影片也会给大家带去一些不同的感受哈。那具体评价是怎么样呢？也期待大家进了影院之后再跟我们来交流一下。那么马上进入今天的爱情补习社。 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好了，到了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的环节了。今天我们聊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还是再次请出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再给大家问声好 ，Hello、嗯。 其实我也是这个昨天哈看到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播完了最后一集，然后很多网友在下面热议，就是说，哎呦，这个电视剧结局怎么这样呢？就是我的前半生， 嗯、 哎，当中呢其实有一个一直大家以来呢还挺喜欢的角色哈，就是唐晶。 嗯、 唐晶其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人哈，无论是在事业方面呢，还是在这个爱情方面，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独到之处的。那么大结局呢，其实它并没有像这个大家想象当中的事业爱情双丰收哈、 嗯、 就是反而是可能就是大家不太希望看到的一个结局。我说大英这个恶补了一下这电视剧之后感受是什么样的？ 对，我现在的朋友圈可能有一部分也被这个剧评给霸占了，各种人说、 嗯、 哦看到最后要弃剧了，就为唐晶啊惋惜啊、 嗯、 觉得哎这个结局好狗血啊怎样怎样的。 对， 但我倒觉得就是如果以唐晶作为一个人，他在面对感情的时候，结束一段可能不爱自己的这样的一段感情，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我倒觉得也未见得是一件坏事。 嗯， 但是对于观众来说，观众希望看到的那个所谓在感情上非常完美的流畅的，然后一个独立女性，她又很善良，她不应该受到伤害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我想这只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个，如果这代入感特别强的人会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被我的闺蜜这样伤害，我是很愤怒的，我是不能接受的。她、 嗯、 可能替这个角色会有自己的情绪、 嗯、 但我觉得在情绪宣泄的角度，然后大家去表达这些东西的话，我可以理解、 嗯、 但如果以一个那个人的命运的话，我相信唐晶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假设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存在的话，我觉得她的命运走向未来依然是不一定会很糟糕。对、 嗯、 但是此刻的痛苦她要承受。 对、嗯、现在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哈刚刚播完了，我觉得这个热议呢还没有衰减哈。 对，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像唐晶这样的一位出色的女子怎样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结局。 嗯，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都市女性还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唐晶已经如此出色了，要才有才、 嗯、 要貌有貌、 嗯、 而且跟贺涵这样一个男人呢有十来年的这样的惺惺相惜啊，以及这个精神上、 嗯、 灵魂上沟通这样一个经历，为什么到最后他反而不是说大家期待的那种事业爱情双丰收的结局呢？那我们还是在这个开始之前先来看一小段哈，就是关于这个唐晶的一些片段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像唐晶这样的一个女子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 从现在开始 ，lift 项目你找别人跟着你干，我不干了。从今以后，所有你接手的项目我都不干了。我辛辛苦苦熬了那么多个通宵得出来的结论，我出去打个电话回来就被你这样随手改了，还7%个点，你真敢说出口哎！你让人家怎么能信任我们可以得到这么高的提升？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人家要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是要得出一个高于3%的结论，他们好去公司申请资源和费用投入。你现在给了人家一个2%，你让人家怎么做？如果公司投不出钱来，我们接下来的工作也就无从谈起。 我是一个咨询顾问，我这么多年刻苦努力的学习实践，就是希望用各种方法计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数据结论。 准确讲，你应该以你多年所学的各种方法计算出一个人家想要的数据结论。数据是死的，拿数据怎么排列组合导出结论，这是活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吧，我们要时刻心系客户，体验他们的悲观和快乐情绪，并且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你大可以继续你的歪理邪说，也大可以继续走你的捷径。你是你，我是我，我不认可，也不会追随。 大姐，丽飞也好，其他公司也罢，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是来拯救众生的。我们唯一应该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钱包。 用最少的时间赚最多的钱，这就是高效啊。至于事实真假，那是警察的工作。先不要忙工作了，晚上我们去老卓那儿吃饭，今天下午他们专门从北海道 快递过来的新鲜海胆 还有其他刺身。 我去不了了，子君几十个电话打过来说她老公要跟小姑娘私奔，我要再去吃刺身，估计她一会儿就要上吊变刺身。 她那边是每天吃饱饭没事找事的主妇太太，你这是忙到现在饭都没吃上一口，你每天管她那么多闲事干嘛？ 对主妇太太来说，老公出轨等于天要塌了。 可是海胆的保鲜期只有半天，你真的不想去吃上一口吗？ 你帮我多吃点吧。 好了，刚才呢我们是看了一段哈，在这个我的前半生当中，其实算是唐晶毅出场的时候的一个片段哈，也是一个我觉得是确立他人物的个性还有这个人物风格的一个片段。我们先来看看他在工作上面其实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而且是一个拿数据来说话这样的一个女人哈，所以是非常有个性的。 对， 然后在这个对待朋友方面呢，也是不是说那种重色轻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小女生嘛，那面对一个十几年惺惺相惜的这个喜欢的人肯定是就是哎还是这个爱人优先的哈，但是唐晶这样的女人呢还是觉得闺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她一出场之后确定了，哦，唐晶就是一个这样的个性的女人。我先让这个大英来分析一下哈，就是在你来看这个唐晶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呢？ 我觉得就是在我的感觉里，我觉得唐晶自己其实内心世界还是有点收着的。就是她在工作当中虽然是据理力争，但是你看她对她在最贺涵的时候，她会出情绪。因为如果是简单的据理力争的话，她会就事论事。她不会以一个情绪对着对方。但是到最后，你发现所谓贺涵说服她，或者说以一个她的那个价值观来去试图去劝他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他是内心很反感的，是有抵触的。然后这个情绪给对方的时候，我觉得他除了自己在一些事情上他自己内心有一个独立的看法之外，其实他那里边有一个就是对外在世界有一个保护自己，甚至有一点点小小的攻击在里边。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啊，这是独立，但我会觉得当一个人他在外在世界里呈现自己的情绪，甚至拿情绪对着别人的时候，在对方收到的信息里边就是我觉得我被隔绝了，或者说你把自己保护起来了。对， 就其实哈，我们总结一下刚才大英说的那段话，就是像唐晶这样的一个各方面都挺出色的女人，虽然大家看起来哈她好像有一个坚硬的外壳，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大的细节，就是说其实她并没有把真实的自己的无论是情绪也好，或者说无论她这个真实的想法也好，没有表现到那个他在意的人的身上。而且其实他的界限也不是特别的分明，就是工作呀，然后情感啊，以及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 刚才的那个情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他在工作当中的时候，他对着他的时候反而是说哦，就把所有的表情就所谓情绪都流露出来， 是小脾气的。 对，反而是在那个就是生活事件当中，你看她互动的时候跟她闺蜜说我闺蜜怎样怎样的时候，她非常理性。 对， 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是反过来的，就正常的话因为在工作当中你是非常理性的，然后你们俩可以互动，工作当中关系可以少一些情绪，但是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稍微感性一点，但这时候这个镜头简直切换的，我觉得刚才这个段非常有代表性，就正好相反。 对， 她在生活当中这个事件她觉得非常理性，他说哦，我的朋友要怎样怎样了，你感觉他在说工作内容，但事实上这不是。 就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在这个电视剧开篇，我记得没错的话是第一二集的时候，就唐晶刚刚出场的时候，我觉得是这个导演和编剧给这个角色的一个画像。 对， 就是她是这样的一个女子，所以呢也就注定了之后我们要聊到的说她的爱情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哈。因为之前呢咱们也没有办法去剧透，所以一直也不敢去聊这样的一个女性哈。其实她是都市当中特别典型的一类白领女性，就是在工作当中呢会非常的这个怎么说风风火火的哈，那在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是非常够意思的，也是这个非常够 讲义气， 对，讲义气的这样一些女孩，大家都觉得这样是好女孩，不作不闹，然后也是比较理智又有能力哈。可是为什么往往在爱情当中呢会收获这样的一些结局，我们就来看她跟贺涵，像刚才这个大英也说了，我们会发现她并没有把一个真实的自己给表露出去。你看她在跟贺涵的沟通跟互动过程当中哈， 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那句话，就因为知道对方喜欢着自己，所以有些有恃无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哦、对， 就他明知道就是贺涵可能是这个对他会很包容的， 嗯嗯， 所以他跟自己的上司是非常胆大的。 嗯， 我觉得这个要是换一个就是跟自己关系没有那么好的上司哈、 嗯嗯、 或不是这种异性上司，我觉得他不敢这样来，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面他是有一些有恃无恐，把自己感情上的东西拿到了工作当中，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地方确实他也是有一点混乱的，或者说他自己有点不清楚，就当他在某个位置上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互相说服对方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嗯、 他会觉得情侣的这层关系会更有说服力， 嗯， 因为你看我们的关系这么近，然后你不可以就侵占我的某些东西， 对，你要理解我，我干了这么多的工作，你怎么能不去体会我的感受呢？ 对，你怎么可以不理解我、 嗯、 但这个时候他反而就是他站错了位置， 嗯， 这个时候你发现一个男性以一个权威的姿态站在那里的时候，你敢去挑战男性的这个东西、 嗯、 等于再去挑战男生的底线， 嗯， 但是男生可能不此刻不会对你表现出怎么样，但他内心里边会隐藏的就窝了一口火、 嗯、 就说这个女生她胆敢这样子哈， 对， 但是这个东西只会日积月累，当然在开始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剧集在一开始的时候、 嗯、 已经铺垫上这一点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女孩未来会怎样呢， 嗯， 其实这里面埋了一个伏笔的东西。 嗯， 嗯，其实这还有一个关键点哈，就是很多朋友在讨论、 嗯、 说像唐晶这样的一个女人是我非常羡慕的，她是都市当中的一个独立女性的代表、 嗯嗯、 有很多的女孩哈觉得独立女性是她们奋斗的一个目标、 嗯、 那么最后唐晶有这样的结局，就是贺涵跟她的这个好闺蜜在一块儿了哈、 嗯嗯， 就是她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局不应该给一个这样的独立的女子，所以再问问这个关键词"独立"，大英是怎么看待就是唐晶身上这种独立的呢？ 我觉得唐晶身上那个独立有一点冷和隔绝的感觉， 嗯， 就大家会一想到独立就想到独， 嗯， 就想到独自一个人。但事实上就是所谓的那个独立，我是觉得他对自己的情况有客观的评估， 嗯， 他在就是想要跟别人发生互动的时候，这个互动是顺畅的，其实也是独立的一部分， 嗯， 因为你只有独立的时候你才能跟别人建立一个良好的互动， 嗯， 但是有人会觉得说啊、哦、我一切的事情都我自己干啊、哦、那我就是独立了，然后别人任何想法都进不到我的这个价值系统里，那我就是独立了、 嗯、 但事实上就是你在不断的跟别人的想法融合的过程当中，跟别人合一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才彰显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因为你这个独立是有成长性的、 嗯、 一个独立是不断的在升级，不断的在变化，甚至不断的在壮大的，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个独立可能我们经常会陷入到对字眼的一个理解上， 嗯， 但事实上我觉得独立本身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对、嗯、我们看这个唐晶这个女性哈，其实她的成长呢跟贺涵是分不开的，十几年来就是贺涵作为她的领路人哈、 嗯、 就是一直给她很多的指导，那么你觉得到最后了两个人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或者是完美的结局、 嗯、 如果说用几句话来概括的话，你觉得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呢？是两个人感情不到呢，感觉不到呢，还是到底出现在两个人都是不敢再往前一步呢，还是什么呢？ 嗯，如果说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就是各自保护自己的力量，就是不愿意把自己交出去，那个东西其实还是挺强烈的、 嗯、 就比如说以一个以唐晶那个状态，他就是冷冷的冷静的，比如说冷静的去面对贺涵的情况，会远远大过于他感性的去面对对方， 嗯， 就是他其实在贺涵面前很少流露自己所谓女性的柔情的那个部分， 嗯， 更多的是在理性的说一些事情，理性的去表达一些内容，但是他很少就是用一个情感化的东西在跟对方互动， 嗯， 所以其实贺涵收到的更多信息是说这个女生很聪明， 嗯， 然后她跟我说的东西都很有道理， 对， 但是我就是没感觉了， 嗯，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评价说贺涵是个养成系的、 嗯、 就喜欢养成这个女主或者养成自己的女朋友，把她从一个小白养成一个所谓的职场这样的一个强悍的女人，但事实上我觉得贺涵在情感上边其实是需要一个更真实的更有情感的一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嗯、 但是她在她身上其实一直想要，但事实上唐晶呢就一直不给、 嗯、 或者说其实唐晶不是刻意不给、 嗯， 他更多的是说我自己先保护好我自己，我不能轻易的给出去、 嗯、 但这个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两个人其实他们俩一直在一个非常的叫什么呢，相敬如宾的一个姿态里，你发现他们其实很少有所谓真正意义上那种、 嗯、 就是所谓打吵架 骂是害的那种互动， 对对，所谓真正意义上的争斗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争斗，但事实上我觉得他们俩在感情的那个深度上也因为没有这种深入的接触而变得非常的疏离和冷静， 嗯， 然后冷静以至于大家开始思考，哎，我们是不是适合不适合在一起，或者说我是不是不爱对方，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些大家眼中的非常独立的有个性的就是这种 很强大的女主角哈、 嗯、 然后他们的一些爱情，包括说什么样才算是真正的女性的一个独立哈、 嗯、 我们可能独立这个词听过很多、 嗯、 但到底怎么样才是独立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嗯、 当然呢除了这个收听我们 FM98.2 的广播之外呢，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方式是这个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可以一块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现在在平台上面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了、 嗯、 啊，大家也是下午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部热播的电视剧哈？如果看了这部热播电视剧的话，你们看到了一些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这个剧的成功之处并不是在于它拍的有多么多么好或者多么多么不雷、 嗯、 而是说它的很多细节让生活中的我们找到了一些影子。 嗯， 于是大家就都有很有代入感的看完了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哈、 嗯、 所以现在就是即使是昨天已经播完了，大家也一直都在讨论这个大结局的问题。 对 对，咱们就来讲一讲说这种独立的啊，这个比较厉害的这种女性，如果是在古代，那就是一路啊扶摇直上的什么太后、皇太后之类的。那么在现代呢，就是都市当中哈、啊，职场当中的你我他他他哈，就全都是这样的一些比较有代表的、比较典型的人物。 嗯， 其实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就为什么贺涵最后是觉得罗子君的身上反而有一些这个他要的东西哈、 嗯。 我也反复分析过，就说这个罗子君这样的一个人，她不是那种典型的职场的女强人。 嗯， 但你会发现她的感觉或者是她的情绪非常的真实。 嗯， 我看着你，我就是看着你，我不爽就是不爽了， 嗯、 我担心就是。担心了，然后我觉得 甚至他都承认自己很市侩。 哎，对，就是这样的一些特点哈，为什么会最后让他赢得了爱情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一块儿聊一聊哈。其实最近也在同时热播的还有一个这个大女主的一部剧，叫做《楚乔传》，这之前咱们其实也聊过哈， 嗯、 但是并没有从这个女主的情感方面去聊，就是说像楚乔的这样的一个女主角哈、啊、就是她是怎么赢得了周围，当然这是有点偶像剧的成分了哈，但是她是怎么赢得了周围就这一群人的青睐呢？我们也可以再关注一下哈，我们先看一下楚乔传的片段，一会儿感受一下。 先杀死赤灵的人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一生下来就要有三六九等，有的人高高在上，有的人卑贱如泥。 我对星儿没有动情，从始至终只有利用两个字。如果将星儿的潜质发挥出来，最优秀的谍者。 我这一生可以放弃任何人，唯独阿楚。 哪怕像狗一样也要活下去，只有活着才能拿回属于你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东西凌驾于爱情和自由之上，值得你为之付出一切去守护，这就是我的信仰。 我要带你们回家。 好了，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哈，因为很多朋友现在也在追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就是我们后面听到了一些关键词，比如说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凌驾于爱情和这个什么自由之上的东西，那就是信仰。 嗯，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大女主的电视剧还有电影哈，这个信仰或者说那个人的坚持在这个人物身上的重要性。 嗯， 那么在就是一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聊一聊，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坚持吧，或者一些一信仰的东西哈， 嗯， 在这样的女性身上， 嗯， 她起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嗯， 刚才大英也看了这个片段哈，我不知道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信仰两个词还挺冲击我的， 嗯， 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说，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 年代，这是一个最糟糕的年代，或者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达。当有一个这样的人在的时候，我们对女性独立，其实内心不管是女性和男性，我觉得尤其是女性会特别敏感说，哎，女性这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说辞或者说法。但是当我们身边或者说所谓的艺术作品里边有这样一个女性出现的时候，那个信仰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词。它会让人血脉膨胀的觉得我这个人非常的强大。那强大不光是说，哎，这个人比较有力气，比如说能搬弄什么东西的这种强大，它是一个内心世界延展出来的一种东西。当一个人有信仰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独立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一个在独立的根基上非常强大的人。 哎，好的，那我们下半段当中啊，继续来聊。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16:32了，欢迎再次回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来了老朋友哈，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上半段当中咱们就结束到了一个信仰的问题哈， 好大的话题。 对，我们看到这些就是大女主啊，什么叫大女主？就是有一个女性角色，然后最开始呢就可能挺弱小的，然后在几十集的电视剧成长之后呢，就成长为了一个很强大的女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其实在这样大女主的一些电视剧当中呢，会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点吧，就大家伙都会有的一点，就是他们都会有很多的男性喜欢。如果是这个宫廷戏呢，就是1、2、3、4、5、6、7、8皇子可能都喜欢他一个人哈。如果要是那种就是养成系的呢，就是反正各个派系的藩王啊之类的都会喜欢他啊。但是我觉得不知道这样的大女主的身上，依大英看来，就她最闪光的那一点，或者说她最招人的那一点到底是什么呢？ 我自己反而会觉得是她身上的一种我想要去生存下去，我想要变得好的一种生命力。就以罗子君特别典型的，我觉得其实她在那个所谓职场里边没有什么所谓野心啊，或者没有什么所谓的就特别优异的表现，但她就为了能够活下去，就是能够以一个基本的生活状态，比如说养孩子，他的所有的那些生活需求都来自于基本的一个活下去的一个生活需求，那个活就是说以一个生存的状态活下去，一个有尊严的状态活下去，他并没有超越了这个基本的需要。当他用这个东西真实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努力是脚踏实地的。然后当周围的人有人看到一个人真实的在努力的时候，其实这个本身是有力量的。 所以就是其实你觉得他身上这股力量来源于他的真实， 对， 就是他的真正的一个需求。 对， 当他的需求表露在外面的时候，可能就很多的就是我们说的男主角哈，会看到更多的这个女人被需，就他自己本身是被需要的那样的一个部分了。对吧， 我会觉得就是 罗子君像罗子君这样的，他当他那个需求变成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的需求，就我要生存下去的那个需求的时候，其实帮他的人会也有很有成就感，因为你帮他等于帮在特别刀刃上的地方，因为他此刻处在一种就是我的生活要进行不下去了，我必须完成此刻我要完成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如果有人能起到关键作用的话，真的其实他等于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会牵引出很多人愿意在此刻帮助他，或者给他很多很多的建议也好啊，支持也好啊，我觉得这个时刻就是他可能不是刻意在这么做，但他客观上呈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儿还有一个特点哈、啊，就是像这些这个女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角色哈、啊，她身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当这些男性啊、要帮助她的时候，都是不用，我不用。但其实每次化解危机的还是身边的这些人，就包括这个唐晶也好啊，或者说楚乔也好啊，或者是咱们之前看到的很多大女主戏，什么陆贞传奇呀、啊、等等等等哈、啊，就她每次出现危机的时候，其实还是男性帮助她。但是他又特别轴，就每次别人说啊我帮你啊或什么的，肯定说我不需要啊，我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我就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别扭的个性是从何而来哈、啊、而且在这样的别扭的这样的一些个性下，到底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思？你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能接受这么别扭的一种心态吗？ 我倒觉得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不需要人帮助这个状态并不是一个跟人良好互动的一个基础，就大家会觉得就是我这样子会更凸显，可能为了更凸显那个所谓独立的那个部分，就咱们惯常以为的那个独立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不需要别人帮助我也能完成这个东西，以证明我能力很强，或者说我意志力很坚强。但是如果是为了证明这些东西而拒绝别人的帮助，我觉得那里边有一个跟别人的隔绝，而这种隔绝本身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可爱，对， 所以我觉得也就是演电视剧吧，如果不是演电视剧的话，就是他们身上这种，比如说我说大英啊，我看今天挺热的哈，要不然那个我带你去凉快的地儿待会儿，我不用不用，然后在那扇扇子，然后说那我带你去凉快一下，我不用不需要，然后继续扇扇子。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选择里面，它里面有一个高傲，就是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那个其实有的时候是在别人面前等于是我不认输，而这个不认输里边其实是跟别人内心在暗暗的较劲，或做比较。所有拒绝别人帮助的人里边，就是大多数的时候人都有一种我不能认怂啊，我不能因为别人帮我了那就认为我是弱小的，所以为了证明我不弱小，就是以先拒绝为主，甭管我事实上是不是弱小。 真正表现到外面的强大的人，其实往往内心当中是缺乏自信和自卑的。 对， 这个是我刚刚看了一个，就是也是心理学方面的一个分享哈，就是说我们看有一些人，他会把自己的外面罩一个强大的罩子，然后让人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刺猬一般的人，见谁扎谁，然后无坚不摧哈。其实往往这样的人，他内心当中才是更 脆弱和柔软的， 就有一个叫做什么这个外力的弥补的行为哈，就是你内心当中越觉得自己弱小，你越需要用更多的强大的外力，然后让自己这个显得强大起来哈。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真正的强大呢，可能他是会借力而不是拒绝外力的。 是的，是的。 对，有一部大女主养成戏哈，就是这部剧怎么样呢？确实是不太说法不太一致，但咱们先来看一看哈，这个人怎么样？ 从今以后，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都能够得到回报，任何人触犯秦法都将受到惩处。秦国的一切将是属于你们和你们儿女的。今日我们在秦国推行这样的律例，他日天下就都有可能去推行这样的律例。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你们可以成为公事，为上造，为不耕，为左庶长，为右庶长，为少上造，为大上造，为关内侯，甚至为彻侯，十亿万户，你们敢不敢去争取？能不能做到？ 我们能，我们敢，我们做到，我们能，我们做到，我们敢，我们能，我们做到，太好，太好，太好，太好，太好，太好，太好。 好了，我们就不听他们这个一直的呼喊太后了哈。这个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大女主的养成戏。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看这个剧，有些人不太适应哈，就是芈月的这个个性会比较，怎么说呢，会比较张扬一些啊。比如说什么朕有喜啦等等，这个经典的桥段哈，也是挺有趣的。但我们就看这个人，就是从这个芈月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她并不是那种去拒绝别人帮助的那种女人，她会去借力啊，到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女人叫武则天，就她是会去借助很多人的力量去强大自己这样的一个女人，你觉不觉得这样的一个女人可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那种比较独立的或者说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人呢？ 我觉得这个借力里边如果细分的话，有一股力量，比如说是利用的力量，那里边有恶意，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特别赞同的。但有一股借力的是，我要跟别人是有关联的，我要和别人一起成就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我不是独占的，我不是独霸这件事情的结果，而是我们共同去成就这件事情之后，我愿意把最后的结果和大家一同分享。所以我会觉得那里边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只是简单的利用的话，那等于说我利用完你之后所有的成果我来独享，那我觉得那纯粹的那个里边就有一个特别贪婪的东西了。但如果是后者的话，那说明其实他在和人共同去做一件事情上极具合作精神，他不仅能够自己能付出很多的心血和努力去完成一件事情，同时他也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这件事情，然后他在寻求别人帮助的时候，其实是把所有人的意愿感受都囊括进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在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不光光想的是你们如何帮助我，他更多的想的是说通过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一起来合作去完成一个事情，而不单纯的是说我要获得什么。 所以你看哈，我觉得同样是那种就是女主养成的一些大女主的电视剧，其实个性差的还是挺多的。 是的， 就是你发现比如说像有一些女主角哈，她个性当中呢，可能对于女生来说觉得这样还挺可爱的，你看我都拒绝她帮助我了，可是她还是帮助我，那她愿意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这样的一种互动呢，有的时候会带来很多困扰的，就不一定说你每次拒绝别人了，别人就会帮助你，然后此时你又会想她怎么就不帮助我了呢？他不是应该帮助我吗？他不是应该怎么怎么样吗？哎，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关卡在这儿哈。但是像《芈月传》，就是芈月这个角色，怎么说呢？我确实这个剧还是看了一些的哈。就我觉得这个角色，你算不得他是一个完美的，就是咱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善良的，然后这个毫无心机的，然后这种就是咱们说典型的女主角的这种个性。其实他有心机，虽然在这个剧中哈、给他演成了就是有各种被迫啊、各种无奈呀、等等哈、但是毕竟啊，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会去借力，然后会去借助自己的一些能拿到的资源来得到一些东西的那个女人。我觉得这种可能是离强大又更近了一步哈。但这种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从异性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就是这样的一些就明知道会借力，或者说明知道这个两个人是他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求助于你，然后才会这样的一些关系哈，你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男生他可能其实有些时候男生也是蛮聪明的，就他在跟女生互动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他心里清楚的知道这个女生求助他是为了什么，但是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男生有时候内心的那个意愿里边说，如果你愿意求助我，那也是我价值的彰显，所以其实如果你那里面有功利性的求助，我也仍然愿意接着这个你的这个求助，是因为我对你这个人感兴趣。 对 我觉得那里边就是男生，要不然就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我自己就是没有那么聪明，看透了所谓女主的那个所谓心机也好，她以一个单纯帮助对方的角那样的一个角度呢，去完成自己在情感上的一个输出，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这个男生会受一点点伤，但是在受伤之后他可能会再反思说这个跟这个女生之间互动的是什么，因为女生的出发点假设说是只是为了单纯利用或者寻求一个帮助的话，男生没有受到情感的互动，他可能在帮完了一次之后他就记住了说，哦，原来这个女孩子还是会这样子跟女男生互动的，所以我觉得在男生那里可能也有一些判断。 所以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的开篇呢，叫做说像唐晶这样优秀的女人哈，她的结局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刚才又聊了这个跟她差不多的，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不能说是有点装吧，但是就是内心当中有点高冷的这样的女性的主角哈，也聊了一些我觉得像芈月这种，就我觉得可能在芈月的身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怎么说呢，自己真的是主观的去努力的一些结果哈，所以我们就发现反正我自己是觉得哈，像唐晶这样的人她一直没有认清自己的内心，我觉得她一直在等待贺涵去用非常强力的方式去让他认可这段就是这段感情。 对，我特别赞同你的那个说法，是因为我刚才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哎，唐晶是不知道自己到底爱不爱贺涵呢，他一直很糊涂，然后不断的就是说贺涵在不断的确认说，我甚至都非常想娶你，我是明确的就是等待着你能同意我娶你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在唐晶心里边唐晶不知道，或他始终处在一种怀疑或不信任的状态里边，所以其实当两个人互动的时候有一方是不清楚的，其实另外一方无论怎么推动其实都是很艰难的。 而且我觉得贺涵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他也不是就恰好能去把控这样的一段关系的那样的男人，包括这个他这样一个人哈，就分析别人的情感的时候呢都是头头是道的啊，但是真的就是讲到自己的情感当中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属于那种咱们说的精英人士，就是始终放不下那个包袱。我觉得罗子君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还是挺能面对现实的，而就是这种职场上面的精英人士，我觉得可能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吧，或者说经常会有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情况，就是说人家都说嘛，其实最好的一种关系或者说你心灵成长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承认自己是凡人，就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很多尤其是越获得成功的人，或者是越觉得自己是有条件获得成功的人，他内心当中都有一股劲儿，就是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或者说我认为自己应该完美，就是这个我觉得是经常像这样的一些感情关系当中最后获得不了一个完美结局的一种就是原因。 对，其实后来唐晶和这个贺涵他们两个其实表面上看好像是很少争吵，或者说其实冲突并不激烈的这样的一组，但他们其实在暗地里边就是两个都追求完美的人其实内心会有暗暗的 PK 的，就是我在你面前是完美的，但你是不是允许另一个人也是完美的，虽然我们内心会觉得说啊，一个完美的人他一定期待另一个完美人跟他匹配啊，但事实上在真正两个人互动的时候其实是要有一个更完美的一个人出现的，但是这个位置被谁占了呢？就是唐晶是不允许贺涵占的，贺涵也不允许唐晶占，两个人在这个地方上其实在暗地里已经有暗暗的博弈了，但是两个人都不愿意承认说我不能接受一个所谓比我更完美的人，但是事实上这种战争已经在暗地里发生着呢，所以其实最后导致他们分手的时候可能两个人都会在前期的时候都会很糊涂说为什么会想跟对方分手，但是事实上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他们内心里都可能不愿意去承认说我不允许对方比我更完美。 我觉得现在有点走极端，之前呢是就是女性总是处于被保护跟弱小的，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呢就反映哇女性有多强大，甚至有一些这个影视作品还打出来了说女人就是比男人强哈，就很典型的就是女不强大天不容。我们先看一段这个的 这个名字起的，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的片花哈，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女性很强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再不改变那将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会是我啊？ 你是杜氏堡成立这么多年来第一位董事长。 领导上任以后第一件事就要做什么？ 讲话。 今后我们要高举旗帜，高举旗帜，高举旗帜围绕。 得当领导吗？辛苦。 你有点小权吧，就让高考的权色教你。 你文化单位现在全钻到钱眼里去了。 你有当领导的潜质，我看好你哦。 我都不看好我自己，我既能练得了内功，我也能修得了外功。我这个女人内外兼修。 你看我要重整山河，再战江湖。 天降大任于斯人。 郑雨晴任都市传媒集团副总经理，都市报副社长。 全部亏损， 这几年早就坐吃山空了。 不改革势必死。 整个报社听您的，您做主。 人家已经是报社的社长了，可你呢，还是个小小的副主任。 郑社长，你告诉我，你这社长是怎么当的？ 郑雨晴，你的后台到底有多硬啊？你何德何能啊？ 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这样一份有历史、有文化、有正气的报纸，绝不能让它丢在我们的手里。 一瓶白的100万，5瓶500万， 来， 我一个人不想干，滚蛋！如果报社今天倒在我郑雨晴手上，我会觉得我是社里的千古罪人。 如果要是他要倒的话，对不起，你想拦你也拦不住。 我拦不住，我也要拦。 郑雨晴，你把罗美林逼死的， 我只能破釜沉舟，否则我没有任何出路。 是不是所有发财的人都别闪出啊？ 你是不是背着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一路走来。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女富强那天不容这样的一个片段呢，也和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的案例有关哈。那现在还是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的环节。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又到了今天的秘密话语环节哈。秘密话语也就是秘密话语，其实呢我是从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个案例当中哈搜索到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呢也是跟这个电视剧呢很像哈，就结合着这个咱们来说吧。你听他最后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女人就是比男人强大。就这个案例呢也是哈，有一个女孩应该是大概在35岁左右了，就是做事业也都非常成功，她不是没有恋爱过哈，但是就是一路走来她发现这个解决问题的永远就只有她自己。就说一路以来她没有任何的就是咱们所谓的比如她的男朋友啊或者是男性哈、啊、处于这个能帮助过她的角色。然后她的咨询的点呢就觉得我感觉哈、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男性就是可以让我觉得他比我强，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比他要强的男性。 嗯， 他说可能有很多人比我出色，比我优秀，比我有钱，或者说职位比我高， 嗯， 但是我觉得真的让我觉得佩服或者很强大的那个角色并没有出现。 嗯， 所以呢就是他一直很难走到一段就是我们说的很满意的这种情感关系当中啊。 嗯， 我觉得就跟刚才那部剧呢有一点点像啊。嗯，就是最后都觉得哦，我自己都这么强大了，是吧？我不知道大英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疑惑呢？ 我觉得其实身边就是所谓特别成功啊，或者说特别强大的那些女强人型的女生，还真的有类似这样的困扰。 嗯， 比如说，就会有人问我说，我觉得我在我的事业都已经很成功了， 嗯， 但是我在感情上呢，就始终都不太顺。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她虽然看上去很强大，但是在别人去评估她的时候，她是非常在意别人是如何评价她在婚姻和情感上是不是成功的。 嗯， 然后其实在这个点上的话，就是比如说你说刚才那个案例，我会觉得就是她在别人评估自己的这个点上面，其实也是不那么强大的。 嗯， 就是看上去的强大只在行动力上和做事情上，但是在内心世界里边，她认可自己的程度其实也并不高。 嗯， 而且当她要找一个所谓比自己更强大的那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人依靠的时候，其实她内心里边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所谓真正强大的位置上。 嗯， 她把自己内心放在一个相对弱小的位置上，然后寻求一个强大。 嗯， 所以我觉得她的那个强大很可能是一个就是虚的强大。 嗯， 然后以至于她想要找一个所谓更强大的人来依靠。 嗯， 所以我想她可以重新去思量一下自己认为的自己的那个已经够好够强大的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真实性，还是说自己为了劝自己然后合理化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看完这个我的前半生这个剧哈，啊，我也会觉得就是像这样的一些女性呢她还是会有一些有点分不开的地方。 嗯， 因为我发现身边也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比较看似比较强大的女性朋友哈。 嗯， 她经常用解决工作的这种方式去解决她的情感的问题。 对， 就并不是说她在情感当中有多么强悍哈。 嗯， 但是她在工作当中披荆斩棘呀，啊，或者是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她惯用的手段。 嗯， 当拿到情感当中的时候她发现行不通。 嗯， 然后此时就会有很多的疑惑，就是我用这些方式我去就是冲破了那么多的困难，为什么我在情感当中就是还是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简单的说，那里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分歧，就是其实感情是关系导向的。 嗯， 但是那个事情就是这个所谓工作，它是目标导向的， 结果导向。 对对，结果导向。当你在一段关系里边去用一个结果导向的方法的时候，通常是达不成结果的。 你越着急越 难。对对对对。但是关系本身它就有延续性。 嗯， 你不能只冲着结果去，因为关系本身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在运行的这个所谓关系的流畅性了。 嗯， 但是如果你 只为了结果的话，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种呢，就是经常会问哈，包括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案例当中那个人去问，他说我已经，因为他自己有公司嘛，他说我已经这个挺怎么说呢，挺成功的了，然后我也有该所有的就是那些靠异性能取得的那些东西，然后在他那儿已经都有了，他觉得我可能是不需要是吗，然后所以才会就一直没有这个人出现。就我发现可能女性认为自己独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觉得不需要男人，包括唐晶在内哈，我觉得她内心当中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我是慢慢的开始就不需要这个贺涵，或者说我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在我身边了，但其实你会发现她是需要的。 对， 就这个时候怎么来解决他的那个内心当中的矛盾？ 我觉得可能需要区分一下，他究竟是什么地方不需要了。我觉得可能是事业上非常强大，他不需要男性在事业上再去帮助他，很可能他都是一个所谓资源的输出方。但是在感情世界里面，他内心仍然是比如说孤独的，仍然是痛苦的，仍然是需要人陪伴的。在这个点上，如果他能够承认的话，自己其实是在相对来说很柔弱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其实他是相对来说可能比一般普通的女生都更加需要的。 就是其实他是不承认自己需要，或者是认为自己不需要，其实他就是因为更需要，所以他这个需求度很高，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差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了聊这个，正好前半生这部电视剧也播出结束了嘛，我们就着这个聊了聊像唐晶这样的女人哈，究竟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她的好的结局哈。在这儿呢，其实我们也希望那些正在被一些坚硬的外壳包裹着的各位哈，可以真的去试探一下，看到自己的内心，否则错过的话呢，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